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钉一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惠亮，我就职于中国胎儿终端实验室，我是一名科研人员，但我也爱好很多，喜欢摄影、书画、旅游。现在我在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参加留住记忆诵读北京的活动，我朗读的文章是《故乡的胡同》，作者史铁生。北京很大，不敢说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2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2里方圆，上百条胡同密如罗网，我在其中活到40岁。编辑约我写写那些胡同，以为简单，答应了，之后发现这岂非是要写我的全部生命，办不到。但我的心神便又走进那些胡同，看他们一条一条怎样延伸，怎样连接，怎样枝枝叉叉的漫展，以及怎样曲曲弯弯的隐没，我才醒悟，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他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刘老师中午好。 哎，主持人中午好。 刘老师，在欢庆旅行家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好的，咱们还是先说说北京。北京的话呢，未来几天还是受暖气团控制，气温一直在走高，今天呢气温就上升速度比较快，到目前为止城区基本上在30到32度之间，未来呢还有2到3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3-34度也没什么问题。那么到了今天夜间呢，这个也是晴天，入夜之后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这个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未来几天基本上最高气温都在34到35度，个别地方呢恐怕还要突破这个数值，所以说呢天气慢慢的炎热起来了，好在空气湿度比较小，只是一种干热，这种天呢在阴凉地儿待着并不会感觉特别热，所以说呢中午前后大家一定要避免在太阳下直晒，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晒，而且呢必须及时补充水分，这是北京。那么今天地区和北京基本上差不多，就包括 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现在影响东北的冷涡已经减弱东移，所以说呢也会迎来这个大幅度的升温，所以说呢未来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基本上就处在这个升温过程当中，京津冀地区气温还会创今年以来的气温的新高。咱们再看看那个北美天气，北美呢基本上就是今后这个两三天吧，热带风暴阿尔贝托继续减弱，它未来呢要减弱成低压系统继续向北发展，并且呢并入东移的低槽当中，所以说呢明后两天美国东部仍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其中明天部分地区还会迎来大到暴雨，并且呢还会出现强对流天气。作为美国的中部平原一带呢，明后两天将持续受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虽然可能有些雷阵雨天气，不过呢气温方面并没有这个降低，而且呢还在升温过程当中，特别是南部平原明后两天最高气温有望逼近40度，这个气温是非常高的。那么去这个美国南部平原一带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是北美天气。那么作为欧洲来讲呢，受这个低压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西部以及意大利一带，降水强度呢并不是很强，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那么法国、德国呢要注意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受到降水的影响啊，法国、德国南部炎热天气呢可能略有好转，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5度左右。不过呢中欧其他地方这个像那个巴盖半岛、意大利等地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左右，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那么作为亚洲来讲，这个东南亚地区呢主要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所以去这些地方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另外呢蒙古国将自西向东迎来一次比较大的降温过程，这次降温呢这个通常是6到8度，局地可以达到10度以上，那么去蒙古国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凉快了。总体来看这个北半球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适宜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初夏来临的时候出门，尤其到热的地方，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刘老师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午后的1:08，环球旅行家，让您的旅行更有计划。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三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迎来的规划师是自然博物旅行的规划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郑阳。郑阳你好。 主持人们、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郑阳。 郑阳，这个一说到自然博物旅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是第一次提起了， 对， 但是还有更多的朋友其实对这个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自然博物旅行，想到博物呢我们会想到博物馆， 对， 但是自然博物肯定跟博物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那这样能不能在节目一开始先给我们来点题，说一说这个自然博物旅行，再跟大家解释解释，让还不熟悉不知道的朋友来了解一下这个概念。 好嘞。其实我们的自然博物旅行主要是去到一个地方，然后 开启一场不太一样的这种旅行体验吧。 嗯， 因为平时呢，我们可能去主要是以看风光啊、看人文之类的为主。 嗯， 但是其实我们呢，更喜欢的点还是偏向于，直接去欣赏大自然的美，然后欣赏在大自然中的动植物。 哎、 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很多的博物馆。 嗯， 因为博物馆呢是可以浓缩这些大自然精华的一个地方，尤其是、一些这个国家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那我们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嗯， 能够从这个过程中非常缩略的，能够在短时间呢学习到这个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动物，有什么样的植物， 嗯， 包括他们的历史和分布都是什么，这些是我们感兴趣的点。 嗯，自然博物。这中间呢其实是一个联合，是一个融合的过程。我想到了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都学，那个时候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物。 是。 那个时候课本上很多东西呢都是只落在纸面上。 对。 小时候学纸上谈兵的时候就老觉得哎自己哪儿都没去，这是纸上谈兵。 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成年版的自然课。 哎。 然后呢这其实呢爸爸就是我，因为我们做很多活动也是爸爸妈妈带孩子来， 是 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年代、 嗯、 就是属于到75年到85年这个期间吧、 啊、 我就扩散一下，因为这个期间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电脑或 iPad 可以玩，小时候的生活都是和这个自然环境相关的、 嗯、 尤其小男孩、嗯、那不是抓个蚯蚓弄个知了，要不就是逗逗蟋蟀， 哎， 这就是小时候的生活。 嗯，正阳这么一说呢，我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一下，那个时候的我们呢，就是那个天性啊，它得到了一定释放。 对， 在那个广阔天地当中，你抓个蛐蛐啊，是吧？ 对， 你去这个水塘里面去看看这个动物啊， 没错， 这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可能更多的，因为这个城市的变化， 对， 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变迁，使得很多原来啊，我们说那个男孩子。我们经常会说男孩子有时候是撒开了啊， 嗯， 野地里玩， 对，撒欢了野地里跑， 这个好像条件还是不具备了、嗯、或者说 很难， 它跟原来不一样了、 嗯、对，关键是城市化的氛围太大了， 嗯 嗯，然后在我们的很多的公园里面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孩子们在跑，但是已经不是在野地里或者是说在这种田野里跑了， 对， 这个状态有点不一样。而且呢我们现在可以管就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个状态， 嗯， 叫做自然缺失， 就是有这个说法啊， 对对对，这个说法已经很久了，就是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孩子由于在城市中生活的时间太久， 嗯， 他缺乏与自然的这种沟通， 嗯， 然后他也缺乏在自然中与其他小朋友分享快乐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因为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就是车接车送嘛， 对， 这个一放学大家是没有办法啊，都是到孩子他好像这个两点一线已经非常的局限了，没有当初咱们能够接触到的那样一个面了、 嗯、对，主要是我们在做活动过程中也会发现孩子们在野外释放天性会和自己在城市里面不太一样、 嗯、 那个真的是能够找到自己，而且是说了真的是撒开了玩、嗯、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是真是不一样的哈， 喜欢和好奇的点会非常的重， 嗯， 因为很多东西他们没有见过， 嗯， 但是通过一些正确的引导和正确的讲解的话，他们会对自然产生兴趣， 嗯， 然后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嗯， 张刚才说到的这是孩子的部分，刚才你一开始也提到说成年版哈， 对， 因为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如果去的话，他们会发现，哎，这个跟小时候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比那个时候要进阶了很多。 对，因为小时候是瞎玩，所以其实现在呢是在有人带着你去玩的话，整体感觉会不太一样，因为你会得到系统知识 的 梳理， 对吧？ 对对对，有一定的专业性。 嗯、 另外呢，还是能够把小时候的很多回忆给记起来、 嗯， 包括我们做的很多这个课程的时候，妈妈们甚至爸爸妈妈甚至比孩子还激动，因为他的童年就出来了，他会告诉孩子：“这是我童年，嗯、我是这么玩大的。 ”现在有一个这个讲法叫做，就是把你的童年和你孩子的童年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其实我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嗯、 因为很不容易。嗯， 太好了。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样一个概念之后呢，是不是各位也有动心的时刻啊？ 嗯， 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儿童节，我看今天已经周三了，两天以后、嗯、六一儿童节，然后这一周过去之后，再有一个小长假，就快进入到暑期了。 对， 这也是自然博物旅行的一个最佳时机。 对， 孩子能够跟您一块出行，能够把童年连接起来，能够让我们在大自然当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和野趣哈。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想规划师的时间嘛，我们请自然博物旅行规划师郑阳，就是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是否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暑期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线路， 没错， 能够进行一场不错的有收获的自然博物旅行。 嗯哼， 今天我们把这个目光就放得稍微远一点哈。 对， 刚才我们听到天气专家在介绍的时候说到，在东南亚一带，我们知道这个天气呢，它整个一年当中没有特别大的起伏， 对， 它其实是比较适合进行这样的自然博物旅行的，对不对？ 嗯，对，但是它其实也有这个旱季和这个雨季之分。 对， 旱季的时候呢，往往是昆虫最好的一个时间。 旱季是昆虫最好的。 我们可以以马来西亚做一个就是代表啊，它的每年的昆虫季是大概四月到五月，大概这个时间，包括你可以再延续四月到六月都非常好。 哦，现在还在当中， 就是属于大爆发的时间。这个大爆发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时间是属于雨季刚刚过，然后旱季刚刚来，气温一下上去了，然后很多的这个鞘翅目的昆虫，我们就是我们常说的大甲虫，然后包括很多这个鳞翅目、蝴蝶一类啊，都是在这个时间集中羽化。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林子里有特别多蝴蝶和甲虫在飞舞，就是这种景象，那你只能在这个季节看到。 这一下想到功夫那个电影里头，最后那个蝴蝶啊，你看它破茧而出，展翅飞的那一刻。 对， 刚才您一说这个，在这个时机，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昆虫的活动比较活跃，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北半球，因为我们知道纬度的不同， 对 它活跃的时期不一样。 对， 你看我们一般说到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讲到惊蛰的时候， 对， 会说虫子那个时候开始萌动了啊，开始出来了。但是您说到东南亚呢，因为它气候条件会更好， 对， 所以 更靠近赤道， 对，它的生物多样性啊，它的整个的活跃程度那 都很高， 这边没有办法比拟的。 没有，其实惊蛰主要还是指的中国江南地区， 对对对对， 那个时间的话是江南地区的虫刚刚萌动， 对， 在北京的话，您最起码要 还得等 五月以后， 就 虫子才多起来， 对对 对，五月份虫子会比较多了。 是，那咱们把这个目光第一站，我们就放在您刚才提到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 可以 啊，我们来看看马来西亚在今年，是否还有机会让我们去选择您所推荐的这样的线路，究竟怎么玩才能玩出这个自然博物旅行它不一样的地方？ 嗯，其实主要呢，自然博物旅行和其他的旅行不一样的点就在于您对景点的一个选择。 嗯， 因为马来西亚分为两个部分啊，一个主要我们常说的西马，就是中南半岛这边， 嗯， 还有另外东马，就是加里曼丹岛，然后北部的这个区域，然后包括沙捞越和沙巴州。 嗯， 然后呢，我比较推荐的啊，就是这两边其实各有特色。如果我们要选择西马，就比如说这个中南半岛这边，就是以吉隆坡为中心，那周边可以辐射的自然博物旅行的点有很多。 嗯， 比如说这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条线路，就是说比较简单的，您从北京直飞到吉隆坡， 嗯， 然后呢在这个吉隆坡周边就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属于国家公园，叫瓜拉雪兰莪国家公园，在它的，我想一下，在它的西南部， 首都的西南部， 首都西南部开车一个多小时，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呢，它有特别多的这个关于自然博物旅行相关的项目安排，比如就是说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看树栖萤火虫， 哦， 就满树的萤火虫，在这边是有的。 说东南亚的时候，说萤火虫的几率特别的 特别大，因为这边很多的萤火虫全是在临这个在红树林地带的这个树上面待着，因为主要都是亲水和这个他们在晚上栖息的时候全是在树上面，所以你就感觉夜晚你在这边的岸边看到这个树上的萤火虫时候，感觉跟看圣诞树似的，就是真的是星星点点，然后你的船经过的时候，满树的这些萤火虫会有一些这个飘落下来，哇，那太浪漫了。 萤火虫在我的这个记忆当中，其实小的时候呢，在田间啊，在一些山地的地方，有时候也能看到，现在看到的比较少。我不知道萤火虫它这个特性，它为什么会在东南亚，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地方特别的活跃，特别多。 这个可能跟萤火虫的栖息性有关系。其实在北京也有萤火虫。 对啊，我们也 是。但是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萤火虫也很多，比如湖北， 嗯， 比如其实在云南那边也有，但是其实主要受限于第一是生态环境， 嗯， 在马来西亚它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对比较好。 嗯， 然后另外呢跟这个栖息的密度有关，然后呢其实在我们这边不容易经常看到，主要因为它密度太低。 明白了， 对， 它不集中。 对，但是在这个就是你在这个红树林地带，尤其是在瓜拉雪兰莪这边，它基本上就是这边是它的这个生境地带，就是说它只在这边生活，所以呢它在这边生活和繁衍，所以这边你会发现有特别大的一片面积都在就是生活的比较集中。 嗯， 所以这也是说就是这些年来就瓜拉雪兰莪看萤火虫的这个项目一直都非常火爆的一个原因。另外呢除了这个西马，在东马 就是我们说在沙巴州亚庇，就它的这个亚庇市在旁边，您大概开车一个多小时也有这个专门看萤火虫的地方。但是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共同的特点，就都是这种树栖萤火虫都生活在这个红树林地带，然后都在比较开阔的这个水域的边上，所以它对于人的观赏来说相对会简单很多，然后同时呢，我们回到西马，就是在这个瓜拉雪兰莪这个保护区里面，白天您最起码还能看到3到4种猴子，就是比如像银叶猴啊，这个像这个东南亚比较多的这个石蟹猴，也叫长尾猕猴，另外这个就像臀尾猴，就是像长了一个猪的一个尾巴一样的，非常形象，臀尾猴，像这些猴子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就是您去到这些公园里面呢，就是见猴子的感觉可能跟见人差不多，就是非常多啊。同时呢，这边白天你可以看到很多蝴蝶呀，包括蜥蜴呀，包括这些，而且都是在非常完善的一个国家公园的步道上面，你就能够找到。同时呢，它还有很多小的这种就属于散步式的这种像这个棋盘一样散步的这种小的土路啊，或者是这种二级路，您可以下到下面，其实就是去看这个具体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什么其他奇特的植物啊，包括更多的东西。所以 动物跟这个刚才提到的猴子啊这样的跟蝴蝶相遇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很高，对，因为尤其瓜拉雪兰莪这边它银叶猴的数量非常大，因为也是可能长期有游人过去，所以这边的猴子也是长期就是和人产生了这么一种共生的关系吧。但其实比较尴尬的里面就是有的人会很多的乱投喂，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比较不想看到的。但是呢， 在咱们自然博物旅行当中有一些禁忌的，对吧？ 对对对，第一我们是不投喂，第二是不采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知道，就是如果你要是把国外的东西拿回国内，这个都是违法的，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就是在当地看看，然后学习知识，拍照就好。 这个不拿这种东西或者不这样传递啊，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主要一个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这个入侵生物。就是因为现在全球上有很多的入侵生物，我们知道最多的啊，您常吃的小龙虾就是，克氏原螯虾，这个原产于南美的一种，在南美的河沟子里的一种。 原来咱们这是没有的， 没有。然后也是这个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然后呢，现在虽然成为了一种非常好的美食，但是呢，它确实，如果它生活在各地的水田里面，那抱歉，您这水田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它就成了灾害了。 对，它不仅植食，然后还捕食这个里面的捕食这个河道里面原生的很多的东西，而且它对水质没有任何要求， 明白， 就是生存 哪儿都行， 生存性极高， 就跟我们提到蟑螂似的。 对对对，蟑螂也是一种， 对， 就是因为在我们家庭里常见的两种蟑螂，这个美国大蠊、德国小蠊，就是我们常说大油虫和小蟑螂，这两种全都不是中国原生的。我们中国真正北京有的叫中华真田鳖，就是我们常说的土鳖，这个也是一种非帘目的，就是一种小型的这种昆虫。 可是刚才您说的那两种， 对， 后来越来越多，它其实是入侵生物， 入侵生物。所以我们主要担心的就是您在带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会把当地的一些蚊蝇， 明白， 带有病毒或者其他细菌的蚊蝇带回来，然后另外呢，这种海关的检验检疫您也过不去， 明白了。 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包括您自己去，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人在当时活得那么好，干嘛非要给他拿回来？ 是， 对， 这是一个插曲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没错，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首先要第一点就是说，您做这个活动，首先要找这个物种的生物多样性比较多的地儿，就别您回头去了那儿，您什么也见不到，那就有点尴尬了。 选择目的地， 对，选择目的地得有 主题，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从交通上尽量方便一些，因为我选的如果是西马的话，我们可以从吉隆坡出发，一个是往西南这边去这个瓜拉雪兰莪，然后其实在这个吉隆坡周边还有一个地方叫芙蓉港。芙蓉港原来是一片非常高级的这个酒店度假区，但是现在好像有点荒废的味道。但是呢，其实这里面现在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观鸟圣地。因为它在山上。因为这边隐藏了很多的小小的林鸟，所以也成为就是吉隆坡本地包括很多世界观鸟爱好者去吉隆坡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而且这车程基本也都在一个小时以内。另外呢，其实在西马我们可以一路向北，到霹雳州，包括再远的一些就是到这个马来西亚和泰国交界的这地方，有一个叫博龙雨林，它是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片热带雨林。然后在这里面呢，包括有特别大的一片蟹湖。 在这边呢，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当地特有的一些这个像世界上知名的这种寄生花，叫这个大王花，这边也有 大王花， 对，包括很多的这个犀鸟，也是在马来西亚非常多的，就是我穿的这件衣服啊，红饼啊，犀鸟 刚好穿了一件带犀鸟图案的， 这个是马来犀鸟，就是马来西亚的国鸟、然后在这边呢也都可以看到，尤其是每年的十月你去的时候。基本从十月到十二月是犀鸟的繁殖季，所以他们都会那个飞回到这边，然后筑巢啊，包括繁殖，在这边都能看到。 这个犀鸟，刚才您这个图案是马来西亚的？ 它是马来西亚国鸟。 国鸟， 对对对，就是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我看到您的这个，您的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啊，它基本上占据了您整个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 对， 也就是说它的图案比较大。它真实的这个鸟有多大？ 比这个还要大， 比一件 T 恤上的主图案还要大。 对，基本它的个体高度，我个人感觉可以达到大型的，可以达到50厘米左右吧。很大了。 跟我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没有直观的这种感觉。 它一展开也有一米多，所以非常大的一种这个鸟类，而且 要看到它的话，其实，在您刚才提到的往北部走， 往北部走也有，然后其实就是我说的瓜拉雪伦鹅那边也有， 国家公园里也有， 对，但是马来西鸟见到的几率不多，在马来西亚见到最多几率的是冠斑犀鸟，就是一种脑袋上顶着一个大白冠子的一种犀鸟。另外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博龙雨林这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度假区，在这边呢，您除了在享受这些雨林探索，包括岛与岛之间的链接之外，另外呢，如果有幸啊，您在那边能够看到当地的老虎，那边是有马来亚虎的。 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虎的品种， 而且这个虎的种在当地也是非常的有名。它的比较大的特征是个体相对比较小，然后呢， 个头小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细，非常细，就是这个 长得精致呗。 对，也是我们会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另外呢，还有特别知名的，也是在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保护区，就是也是在西马大汉山。它在大马来西亚的中部偏东一点，但是在吉隆坡的北部，就是等于吉隆坡东北部这个地区。 它有什么特点呢？ 大概开车要五六个小时，原始，面积非常大，而且原始，在里面你能够有三天两夜，甚至两天一夜，或者甚至更长时间的这种雨林探索，包括里面有非常多的蝙蝠洞，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雨林的生态环境，包括在树林上面树冠层有的这种观鸟的长廊全都有，非常全面。 那您刚才提到的像这样的地方，您刚才一说原始，我就想到，这个条件是不是很艰苦啊？住宿啊，或者其他的方面，能不能够适应现代的城市的这个游客？ 其实现在这些地方，因为马来西亚的旅游开发的很成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您去到西马的话，您不用太担心，因为它的基础设施要比东马好一些。 明白了。 而且呢，它的酒店相对的服务标准，虽然有的酒店可能没有评星，包括您在 Booking 啊或者在哪儿您查不到星级， 但是它其实实际提供 的评分极高然后你真正住过这种小的定制化的这种酒店的话，你会觉得它会比这种传统规模意义上的这种星级酒店要好很多。 好的，谢谢郑阳在上半时段给我们带来的一条推荐的线路，来自马来西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会继续和自然博物旅行规划师郑阳一起来跟大家说说，在这个暑期我们还有可能会选择的线路。在歌声和广告之后，我们一块儿见。 展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期，中国好期，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迎娶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6.11吧。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好了，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每个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自然博物旅行的规划师郑阳，欢迎郑阳。 嗯，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郑阳刚才上半时段被我打断了 那个广告时段一进以后，我们还跟郑阳还了解了一下，说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刚才说的仅仅是一个部分啊。 对， 因为从各个方面来讲，它的这个资源，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它现在的这个环境的保护， 对， 使得这个地方呢有更多的有利于咱们自然博物旅行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 对的。 那所以呢，接下来我还是想让郑阳跟大家再说说来自这个马来西亚的咱们在这个暑期可以来选择的地方，或者我们还有哪些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亮点。 对，就是这个既然咱们是旅行规划，那我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要想设计西马的一条长线，我再给您多推几个地儿。 那太好了，咱们可以有连接的可能。 是，比如说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从吉隆坡周边可以有几个地儿，另外在吉隆坡市内您还可以去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非常好。 嗯， 因为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里边还包含马来西亚的一个国家水族馆，等于就是它那里面有特别多淡水鱼的资源，淡水鱼的水族缸它非常非常多。 这个我经常听郑阳讲啊，郑阳刚才讲这段的时候，他的表情，他那个内心的澎湃已经溢出来了，我觉得。 对，喜欢啊。 真的是你觉得特别特别好的地方是吧？ 喜欢，而且价格就是门票什么的也都不贵啊。 因为我们知道你走过的这样的，像不管是动物园还是一些自然野生的这样的地方都很 多。对。 所以你要能够这么推荐的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这里面肯定是有非常大的亮点。 中南半岛这边吧，其实我个人推荐的几个 那个值得去的动物园啊，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是一个，另外就是新加坡动物园了。 新加坡这个， 因为新加坡动物园，因为它是已经是亚洲第一了，这没得说。但是马来西亚动物园你去了以后，绝对会不枉此行。它里面的动物种类，就东南亚有的动物，很多在那儿基本都有。然后养的状态做的丰容，各个方面做的还都非常好。 能给我们简单的说几个比较让我们感兴趣的？ 我去那儿我最有兴趣的是去那儿看那个什么去了，就是马来貘，就是 知道那个字，反犬旁， 反犬旁那边一个那个貘貘 貘，就是那个貘，就是那貘，大家可以 莫干山的貘， 对， 莫干山的貘。然后呢，其实就是主要为了去看它，因为它其实在马来西亚也比较独特，也是属于在中南半岛上相对比较独特的一种生物。 它是跟这样吧，我们他特别不懂我这个事情啊，就是它跟哪些动物是亲戚啊？它是哪一种类型的东西？ 我个人感觉它其实主要是一种大型食草动物。然后呢，最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身上的颜色，就是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种类的貘，比如像中南貘啊，像南美洲那边也有，但是这种貘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身体上的颜色，就是属于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给小朋友讲课的时候，他们都比较能够记得住，就是它身体是黑白黑。 黑白黑， 对对对， 这不是熊猫吗？ 哎，就是它用另外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就是说它是比较像什么呀？比较像这个我们常吃的一种点心。 点心？ 对，它像这个奥利奥，就是它的这个 这它大家兴趣都不太一样， 真是它这个后半段，后半段属于这个。后半段是属于这个黑色，然后中间的肚子的部分是白 白色， 然后头部又是这个黑色， 两端黑，中间白。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马来貘是貘科貘属的，就是单独的是一种这种大型的陆生食草动物， 它是食草的， 大型食草动物。但是由于现在的这个还是雨林环境的破坏，所以在野外真正能见到它的情况不多。但是在马来西亚动物园的话，我们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园区的面积非常大，所以它在里面生活的状态也都比较好。而且甚至它这个里面园区的面积比这个新加坡动物园还要大。另外呢，在这边还有非常就是世界上牛科动物里面最大的一种，就是白肢野牛，在这边也有， 野牛 我们常叫白袜子，因为它的这个就是成年雄性的体重能够达到1吨以上，然后就是这个肌肉非常的健硕，然后在背后有特别大的一块，就是这个全身的感觉都非常的这个强壮，这种野牛。 你刚才提到它的白袜子， 它就等于是说我们看到它这个牛的前肢部分，基本就是纯白色的。 明白了。 但是这个物种呢，被命名相对也会比较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生物主要分布在印度。但是呢，原来很多的这种生物呢，会和这个印度水牛相混淆。为什么呢？因为，它常年卧在泥里面不起来， 所以你看到的它的那颜色就变了。 对对对，你看到它身体的颜色，或者是看到它整体的状态，你只能觉得它是一头这个水牛啊。但 其实它单独，它根本跟水牛不是一 直到它站起来，身上被雨冲干净了以后， 白袜子 发现 了 下半截整个全是这个纯白色的。所以 我想起来那个与狼共舞里边那只狼， 对， 白袜子 还是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仔细注意一下，在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里面的熊猫馆啊，是我看到的在东南亚的熊猫馆里非常用心的一个。 我们都说熊猫在那个好多地方待遇可高了， 非常高。另外呢，主要就是这个馆的整个的空调系统非常到位，然后馆的展区的面积特别好。另外呢，这里面 的舒适度比较高，是吗？ 舒适度比较高。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里面整个参观和体验的感受，它的步道的设置是单独的一个非常大的馆，在整个的马来西亚动物园里面，这个馆也是算是前一前二了，就是面积非常大。另外呢，它在出馆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种周边的工艺品的设计。这种设计的话，也都是在我们，包括我在国内我没有见到卖这个的，就是他会把好多的食品，包括工艺品，包括生活用品，全给你系统化的给你做一整套的熊猫的这种系列的开发， 有主题的， 对对对，包括我们吃的冰激凌，包括吃的蛋糕，就是你所有能想到的好多的生活周边的小用品，全是熊猫的，你就进了那个熊猫的小工艺品店以后，你不想出来。 我有一个记忆。我现在已经糊涂了，我到底是在新加坡还是在马来西亚？应该是在马来西亚吧。在那个熊猫馆出来之后，它有一个卖那个什么卖包子的地方，卖包子啊，就是那个包子做的都是熊猫的样子， 对， 就是一小蒸笼，那笼屉打开以后，哎。一个熊猫的脸在那儿， 都有点舍不得吃。但是其实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公园，就是一个动物园或者一个国家公园，它的这个周边产品的开发，可以看到它整个公园的一个 相对的一个管理水平 啊。 因为我们去过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公园， 嗯嗯， 往往这个动物园它的丰容做得比较差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这个产品相对可能也会差一些。 嗯， 这个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个印度的国家动物园的时候，虽然它的丰容做得很好， 嗯， 这个好我们怎么解释？就是它基本上什么都不管。所以这个园区里该长什么长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对动物来说非常好，因为完全实现了一个遮盖和封闭。但是相对来说，它的这个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这个产品的设计，让很多的朋友进去以后啊，我去过了，但是我听到这些知识以后，我没有一个可以消费的点。但是如果你去新加坡动物园，或者你去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的话，那你会异常的兴奋， 体验感是不同的。 对，因为甚至每一个馆你出来都可能有单独的这种纪念品销售，让你在每一次旅行过程中，你都能够实实在在的记住这些动物的知识特点。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哈。 对， 不是走马观花。那刚才提到的，这是正阳特别推荐的 动物园。嗯， 马来西亚的国家动物园。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再那回到就刚才所说的大汉山啊，包括博龙雨林这个北部的区域，霹雳州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知名，我们都会去的休闲景点叫槟城，啊，因为这个地方的华人因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边首先您的语言不是什么问题。第二呢，槟城是一个非常好的美食之城，大家去了那儿除了这个疯狂的吃之外，您那儿还能够找到各种各样品种的榴莲。因为当地人非常崇尚这种榴莲文化， 嗯， 然后除此之外呢，在槟城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在东南亚应该是最好的蝴蝶园，叫这个槟城蝴蝶农场， 嗯 啊，然后呢在这边而且也是2015年重新修建开放的，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到这儿，这个真的是一个昆虫体验的王国， 嗯， 它除了在室外有特别大面积的这种蝴蝶的展示区域之外，另外在内部还根据小朋友的各自的特点来给你安排了特别多马来西亚特有的大型昆虫，然后非常阴暗的这种昆虫探索区域，比如你去了地下你能够看到特别特别大的蚯蚓，然后蜈蚣，然后各种各样大蜘蛛，在这些昏暗的地方，他感觉做了一个，就像一个你进入吸血鬼城堡一样， 想冒险的那种。 对，你就进入了这个区域内，你可以看到，然后包括在那边的 电影感， 东南亚的香料文化，包括在这边特殊的很多的互动体验的这个环节，在这个地方都有。 嗯， 我们正常去这个槟城蝴蝶农场，一般我能待一整天。 哦， 非常非常厉害， 这又是一个强烈推荐的。 对， 槟城的蝴蝶农场。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槟城的飞禽园也是非常好，在这边的鸟类的种类几百种，然后而且它有特别多的生态展示区，就是您如果进入了这个生态展示区的话，鸟在你周边飞，就等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地方，是鸟来看你。所以在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摄影的话，没有隔挡，没有障碍，没有围栏， 嗯， 你进去的话，纯粹就是干干净净的背景，而且这个公园也是当地政府投建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最好的一点就是他去的人非常少，因为大家去槟城往往都会在这个岛上活动，不会去到另外一边。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跨海大桥去到另外一边，有很多的 错开那个， 对，去到这个，因为我们上次记忆特别深的就是去到这儿，只有园区里只有5个人，我们占了2个，非常好的体验。 嗯，这个舒适度一下提高好多。 对， 嗯嗯 嗯。另外，其实就是说，在整个的槟城这个区域，您还可以去到一些这个就是人文题材非常丰富的地方，比如说满街大街小巷的都有的这种这个绘画。 嗯， 然后您去到哪儿都能够看到，甚至有很多的朋友去到这儿都会特意的把这些绘画的作品收集全，啊，这也都是一个 文艺之城， 文艺之城。然后，而且你能够找到非常多年前客家文化的影子，在这上都有。我是非常喜欢，因为在那边我真的不夸张的是，一天能够吃9顿饭，就是早餐就上中下，午餐那个就是每一次你都能够吃特别特别多。 里面有一些什么好吃的？你比如说肉骨茶是有的吗？ 肉骨茶有，然后福建小面，然后包括各种那个。就是在整个的东南亚地区有的，像娘惹餐啊，包括咖喱蟹呀，哎呦，就太多太多。 所以就是说，其实你看啊，说到这个地方的它的文化，它有那个多元的那种碰撞融合，所以你可以吃到的品种很丰富， 非常 种类多， 嗯， 那来自不同的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这个很重要， 对，非常多。而且呢，在槟城这边还有这个整个马来西亚最小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槟城国家公园。 嗯， 在这里面呢，还有 这是最小的一个， 非常非常小，面积非常小。而且，但是去那儿呢，你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马来西亚做得非常好的这个海龟保育中心，甚至是如果你提前，你可以作为志愿者在这里面参加它的海龟保育活动，你可以在这儿露营，然后呢，帮助这些志愿这些工作人员去 做这个小海龟孵化了，你要把它在半夜的时候放回海里面，包括这个大海龟上的产完卵了以后，为了保证这些海龟蛋的安全，你要把它们整个的这个蛋都全移到的这个室内的环境里面，让它很好的进行孵化。 所以你看提到这些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有的我们听起来很感兴趣， 对， 有些点非常非常丰富的知识在里头，但是如果说缺乏了解，缺乏这种学习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错过很多东西。 对， 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也有更多的机会让大家一起做一做准备，一起学习一下，或者说大家如果想看到更多的一些这样提到的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动植物，也可以来看看你的微博上那些图片。 可以，没问题。 你的微博名字是叫？ 我的微博就是正阳下划线 NT， 大写的 NT，就是我是这个正阳比较好记啊，就是郑和下乡，缩写。 这不是笔名吧？ 不是真名。 好，那好，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一下。我觉得暑期来临之前呢，不妨做做这样的准备工作，说不定能给小朋友一个惊喜。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郑阳在一开始说到的，这样的环境的变化呢，使得更多的一些很好的东西，我们可能接触不到。那么在这个暑假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一个时间段，好好的补补课？ 没错，因为我希望小朋友们一定要先对自然产生兴趣和爱好，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深入下去，进行我们的这种自然博物旅行。 好，谢谢郑阳今天来到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张帆。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稍后见。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块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